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周末愉快哈。 哎，周末大家幸福感爆棚了吧？您今天的安排是如何的？如果在路上的话，是否到了晚高峰会堵呢？堵车而不堵心，仍然是活力满满的一天。 今天白天啊，我觉得是意外的有一点热哈。原来刚才看了天气预报，是晚上到明天会有一阵雷雨天气，所以请大家呢还是提早安排回家的时间，别耽搁在路上了啊。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幸福感有关系，这是有一个新闻的由头，据说皇马这边基本是要给姆巴佩给搞定了呀。 怎么搞定法儿？ 那就是用钱来搞定的。 哦，给多少钱啊？合适啊？这是？ 反正据说是拿下了零转会费。 嗯， 那既然零转会费了，那这个工资肯定得给够了。这工资挺吓人的。我看到了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说给姆巴佩的税后6年2.1亿啊，单位是欧元呐。 嗯。跟上次2.2亿那个内马尔的还差点，是不是？ 反正如果是这工资也挺吓人的。 哎呀，这工资说起来咱们真是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比哈。那咱今天这个幸福感是跟这儿来的吗？ 哎，就来聊一聊这个工资啊。好像今天我看到微博上面有一个比较热的大家愿意讨论的话题，说到我们的这个月薪的时候达到多少，各位才会感觉到幸福呢？或者说有幸福感呢？ 就是一个月拿多少钱，挣多少钱才算幸福，是吧？ 对呀、啊， 那得看付出多少时间和努力吧。 哎，有道理。 如果说24小时里面，我23小时都在工作，只有1个小时在休息，那太可怕了。 是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你的满足的程度。比如说像姆巴佩这个级别的，可能真得是6年给个几亿欧元，人家才能够满足，才会有幸福感啊。 嗯，他们家人满足了肯定是 啊，是啊，他家人肯定愿意说，哎，你到这个哪儿，西班牙去踢球吧，不愿意再待在巴黎了啊，在巴黎这个球星过于的拥挤啊，又是梅西又是内马尔谁的呀。 嗯，当然每一个城市消费不一样，每个人的诉求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理想的满足程度也都不一样哈。您可以一起来聊聊，哎呀，一个月挣多少钱觉得感到幸福呢？ 哎，是，那这个有的朋友我看到了，说了越多越好啊，这钱谁还嫌少啊，是吧？ 就看，我就说嘛，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付出多少时间和您的精力才算是满意哈？ 哎，是，这边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精彩的留言有哪一些？ 嗯， 哎，我看到了提到幸福感这件事儿，这边愉快的小鸟他说了啊，关于幸福是什么，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哎，似乎都是一个各得其所的感觉，他认为就是幸福了。 小奶豆说，目前我单身，一个月买买衣服啊，出去吃吃饭，偶�儿跟小朋友聚一聚，1000块钱左右就够了。 但是如果要是买点其他的，例如说护肤品啊、口红之类的，再上点档次的衣服，那肯定就不够了。 是， 所以说如果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一个人单身的话，对我来讲是可以潇洒并且觉得幸福的。 哎，是，但是一旦您要谈朋友了是吧，还感觉这个钱，一旦您再是男生的话是吧，外边去比如吃个饭啊，男生大方一点多买买单，可能就感觉有点紧了吧。 不是流行 AA 吗？现在都年轻人都是 AA 的 啊，跟对象也 AA 啊，这过得也太细了吧。 也有朋友哈，一号星说了，三线小城市呢月薪2800左右，我的幸福感就很满了。但是呢，如果说要攒攒钱出去旅游的话，那确实还得努努力哈，回家有父母在，人要知足，我觉得这就很幸福。 哎，是的，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知足者常乐，就是你的对于幸福这个定义啊，得挣多少钱才能幸福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您这名字太有意思了，唐伯虎点秋香的二姐啊，她说了，她说这一个月得挣多少，200几 W。 那有点吓人了，那您这是哪个阶层的呀？ 哎，您是直标那谁呀？哎呦。 也有朋友说，其实我要求也不多，如果月薪过万的话，走路就可以非常的神气了。 哎，是，走路带风，就像我们这背景乐一样，这种咔咔的感觉。哎，当然这个幸福感呢，跟挣的这个月薪工资可能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个我认为也不是绝对的，是吧，小丽？ 嗯，那当然了，跟个人的感受以及期待值是有关系的哈。 是， 嗯， 我这边还看到了，默默不得语，他说到了，认为幸福感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在对比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强烈的心理感受，他说得有对比才能觉得什么是幸福啊。 嗯，有朋友说3000月薪有3000的幸福，但是烦恼呢，我猜一定要比30000的多。 哎，是， 一说这话题我就开始算账了，我们家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啊，到底是 啊，大家小算盘都打起来了。当然关于幸福是什么这件事儿，咱们得首先给聊明白才行啊，才能够聊到说我们这话题具体说月薪多少会感觉到幸福，就什么是幸福啊，这个话题也是人类多少年几千年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答案啊。我这边在上节目之前找到了一部老电影当中的，是范伟主演的，叫《求求你表扬我》，里边他就回答了幸福是什么，还挺有意思的 啊， 咱们来听听吧。 好， 你说什么叫幸福 啊？啊？什么？ 你叫什么？ 杨红旗啊。刚才你问我什么？ 什么叫幸福？ 幸福啊？ 嗯，你怎么看？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嗯， 可笑吗？没上过茅房啊。 哎呦，好像真是对比才能有这种幸福感啊。 对比出来的幸福哈， 对啊。 哎，我看到有朋友没想到说了，他说他关注到了2016年中国幸福报告当中有这样一段引述哈，说对幸福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其实跟刚才这个一段录音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像哈。 哎， 首先你怎么感觉到幸福呢？你要首先乐观，就跟刚才这位演员似的哈， 范伟 乐观哈。还有就是你健康一定就会比较幸福， 对， 没有疾病的打扰哈。还有休闲的满意度，包括你伴侣的情况，医疗服务满意度，这五个加起来就会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感。 是，所以小丽，你说这个幸福感这事儿，它是多种因素，好多层面是决定的。那聊回我们今天话题啊，从姆巴佩有可能是以后6年税后拿2.1亿欧元天价的工资，说说各位月薪多少会感觉幸福？那只是从这个月薪或者钱这个角度来衡量幸福的话，它到底能占多大的比例啊？大家觉得？ 当然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钱不是唯一的因素哈，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哎，是，晨晨他说了，如果感这我都想唱出来了，如果你感觉幸福你就跺跺脚，这不那首歌吗？ 嗯， 如果感觉幸福你就拍拍手啊， 嗯， 感觉幸福你就跺跺脚。啊，幸福好像真的是，好像是一个挺玄乎的一个词啊，但 是 在那个生活当中的细节都是可以展现的呀。 你说这个玄，车厘子也说了，说幸福就是玄学呀。 哎， 有句话说得好，你们的欲望比你们自己赚的多一分就不幸福，少一分就幸福了。 哎，啊，这个说是给欲望说多一分的话，少一分怎么样？ 对，这、就是个尺度哈。 是是是，哎，比如说我今年啊挣这个几万。六万，比如说我挣六万块钱， 好多钱 啊！对呀、啊，挺多钱的，好几摞啊。 嗯 啊、但是呢，这个欲望一旦是我这明年，比如说跟谁一比了，感觉可能挣十万啊，都感觉少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改变了。 有朋友说我其实刚毕业的时候挣不了多少钱，但那个时候挺累的哈，但是心情好，就觉得还蛮幸福的，因为有工作做。 是， 但如果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进步不大又找不到方向，就开始不幸福了。 哎呦， 但是那个时候呢要比刚进公司或者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挣钱多 啊， 所以说这个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是，他说刚进公司是吧？ 嗯， 我还以为你说刚进宫呢。就是在这个古装剧里边嘛，是吧？比如说哪个主角刚进宫里边，他的这个一般啊，稍微有点进步他就满意了，但后来啊，从这个小主啊位分一点点往上提升了啊，甚至升到什么这个皇贵妃级别了啊，他这个欲望什么的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就不容易被满足了、 嗯、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了，是吧？ 嗯，有的时候是哈，你这地位不断的改变，那你这个想法还有你的感受对幸福的这种敏锐度也不一样了哈。 是，这边还看到了有EK 他说了，身体健康是最幸福的。是，身体健康永远都是其他的各种成就摆在最前边那个一，没有这个一后边都变成零了，都没用了。 嗯，书皮说了，说大学的时候觉得毕业之后能挣上8000块钱就很幸福，然后慢慢的工作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可以挣得更多了，可是因为目标越来越焦虑，所以就自己越来越痛苦和迷茫。后来我就领悟了，幸福不应该被收入所左右，也不应该被别人的消费观绑架。 对，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啊。 嗯、 这边还有曼联他说了，我一个月才3000块钱，我就觉得不错了。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滋味，但是这个3000块钱得看在哪。客观来讲啊， 嗯，如果要是客观条件来讲哈， 对，就是就是说在哪个城市。如果您在这个很大的这种城市的话，3000还真的是挺紧的。是， 年轻的时候方小张说就觉得找一个相爱的人天天在一起，收入一点都不重要，白开水加上面包也很开心啊，我就相信了好几年，后来发现他们说那白开水是特别名牌的。 哎呦， 我以为白开水是自来水 啊，这是什么云的是吧？这一瓶好几十块钱呢啊。 这开玩笑的朋友哈。 是，哎，这边还看到了爱吃炸酱面的小强，他说了，幸福是什么？就是你爱的人也爱你啊，幸福就是这深情的一吻，幸福就是此刻啊，这种滋味是难以形容的啊。当然说这个，我们今天话题是跟钱和幸福来讨论这样之间的一个辩证的关系。 嗯， 说你月薪多少会感觉到幸福呢？啊，当然人家这个像姆巴佩这级别的就是按照年薪来算的了，是吧？什么这个英超啊、西甲这巨星。都上亿的，多少多少亿的，哎，但是你说他们这个钱挣到这个程度上，会不会麻木呢？ 会呀、 啊，啊，对，你跟他们都是按亿算的，是吧？你一天挣多少几百 W 吧？ 我是想啊，无论是挣多少钱，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对这个数字没有感觉了，而对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到底心态如何，更为看重一些。 是， 嗯 啊，当然了。我看到有朋友刚才这边爱吃棉花糖也说了，这他觉得挣钱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 嗯、 为什么说他这个能跟幸福感联系起来，他认为因为挣钱多少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之下，他似乎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而只有安全感被很好的满足了一个人他认为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幸福感的体现啊。我觉得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大家都想要一份稳稳的幸福啊， 那月薪多少您觉得这个幸福就是比较稳的呀？ 小柠檬说， 小柠檬他又说啥了？ 说我呀吃饱饭就行了，知足常乐，维持生命体的正常活动，以后其他的事儿就不算啥，这对我来讲特别幸福。 没错，这就像这首《稳稳的幸福》所唱到的这种感觉，大家通过这首歌简单的听几句，咱们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吧。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不知疲惫的肩膀担负起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在平凡平淡日子感受快乐，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来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让双手去碰触，如怀中有你的温度。哎呀，所以谈到了这稳稳的幸福感，这是月薪多少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嗯， 我觉得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养家糊口的有孩子的，他的这个生活压力可能就比较大了，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呀。小丽 二十一路公交说了，幸福是最神奇的感觉，月薪3000不一定难过的，月薪过万也不一定幸福。 哎，是，但是这个东西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一个处境吧。就像刚才给您说的，如果您是单身，感觉可能一个月挣5000块钱，自己花的还挺开心的，是吧？但如果您处个朋友，亦或是养家糊口等等的，在大城市，您这个工资的压力就会凸显出来。 对，大城市一般大家会有房贷嘛，花开一季就说了，能够还完房贷之后，剩下日常吃喝养孩子，觉得挺满足的，这就是挺幸福的事儿。当然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大豪宅，我这个衣服也不要大牌，吃喝呢也不要天天去饭店，孩子我也不用去送他去这个非常高级的学校，这就是普通的生活，这就是一份美好的幸福的感觉。 哎，真好说的呀。这边Cam 他说了，这句话说的很有哲理呀，太有才了。他说小时候幸福是件很简单的事儿，长大后简单是件很幸福的事儿。 我经常听我老师跟我讲，他说少就是多。 哎，是的， 少就是多，这个话真的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啊。 对，晨晨这边给我们打岔，说铁岭算大城市还是北京算大城市 啊？你说呢？ 铁岭那不算大城市，算相当大的城市了。是，哎，刚才小丽提到你的老师跟你说的，我觉得说的很对。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社会比如打拼了几年之后，你发现你天天拼搏的时候，以前都想给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加法啊，但是适当的做做减法，你的人生可能会更加的寻觅到那种幸福感所在啊。 月薪多少才会幸福啊？佛系说了，其实这和多少没有什么关系，核心是你这个收入能不能够覆盖掉所有的支出，如果是平衡的，那就是幸福的。 没错啊，找到心理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啊，包括这个工资的水平啊，今天我们聊一聊。你看姆巴佩人家六年税后2.1亿元，咱们说说这个月薪多少会带来各位的这种幸福感。 嗯， 你说姆巴佩，你觉得他幸福吗，小丽？ 我想拿到这个合同的那一刻，他一定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值得，自己有这个身价嘛。 是， 嗯， 但是他的这个前一个月左右的新闻我看的好像他很多都是这个愁眉苦脸的。 到底上不上，到底留不留在这个大巴黎啊？ 对啊， 到底是不是要给梅西当小弟啊，还是干脆就独挑一摊事儿啊？ 是啊， 很痛苦很纠结哈。 是，反正像我也不了解人家这一天挣好几百 W 的人这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但是我觉得呀，月薪是多少很重要这件事儿，但是它不能够100%决定各位是否幸福这件事儿啊，因为钱是买不来幸福的，当然钱也是很重要的。 嗯， 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康乐来互动交流。咱今天还有大招没给大家介绍呢，是吧？ 这招不知道是什么招，也许是昏招 啊，也许是亮招。说到幸福这件事儿啊， 嗯， 小丽康乐都很喜欢看的两部这个剧，很精美的，很经典的，是吧？ 嗯，我跑步的时候经常看的一部戏，和我两年前看的一部戏哈，差不多。嗯， 啊，啥戏呀？啊？给大家说说。 都是大女主的戏。 一部《甄嬛传》，一部的后边的《如懿传》。 嗯， 这两部这个传里啊，这个其实都讲着女主的这个对于自己生活幸福的一种追求，包括在剧中就各个小主娘娘什么的，皇上，包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啊，他们追到手了，到底幸福是什么啊？有可能幸福就是遭罪呀，啊，啊，所以咱俩一会儿会给各位分别演绎这个《甄嬛传》还有《如懿传》。 嗯，好有压力。 是，然后通过我们演绎这个剧，大家也是琢磨琢磨这种幸福感到底是跟这个钱有关还跟什么有关系啊，可能是大家通过回顾这个经典的剧情能更加好的了解小丽超强的演技啊。 呵， 小丽是这个中戏，当年差一点就去中戏了，结果去了这个北广，就是这个中传，是吧，北京广播学院原来叫。 说的我自己都信了。 嗨，咱俩不提前入戏一下吗？ 嗯， 哎， 我太容易出戏了。我 是好，大家期待着啊，今天小丽也是在我们那个这个小剧场的首秀啊，看看这跟康乐一会儿演绎这两个剧。咱们大家先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聊着啊，月薪多少会感觉到幸福，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等资讯过后咱马上入戏呀。 来介绍一下全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在第14届全运会跳水项目的女子十米台半决赛争夺当中，广东选手全红婵和上海选手陈芋汐都是以416.05分并列在第一，北京队的苑浩妍排在第三，四川队的任倩和北京队的张佳琪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另外今天呢，女子滑板的街式决赛也结束了，16岁的广东队选手曾文慧15.92分的成绩最终获得了冠军。可能您还记得哈，曾文慧代表我们中国国家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另外据报道说，湖人队将马克加索尔和一个2024年的二轮选秀权以及部分现金交易到灰熊，换来王哲林的签约权。那也有网友扒出之前哈，王哲林回答球迷提问的时候的一段视频，他被问到说，如果你要能够去美职篮的话，希望去哪支球队效力呀？大王就说，湖人，我要和老詹一起打球。CBA 休赛期的时候呢，王哲林从福建队被交易到了上海队，他也有希望在新赛季率领这一支雄心勃勃的魔都球队哈，冲击一下季后赛乃至总冠军。 哎呀，你说能跟这个什么詹姆斯、库里一起打球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 那相当了。 哎，甭管给多少钱，假如我就愿意。当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F1 的事儿啊，今天凌晨2021赛季的 F1 意大利大奖赛的排位赛结束了，博塔斯在最后时刻以1分19秒55取得了排位赛的第一位，汉密尔顿落后0.096秒排在第二，维斯塔潘落后0.411秒是排在了第三位啊。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带来消息，球队的主教练比利奇今天已经结束假期返回中国，而且今天9月11号是比利奇的生日，所以国安在微博上送出了祝福，祝主教练斯拉文比利奇先生生日快乐。比利奇先生已经在今天结束假期返回中国，结束隔离之后他会带领球队备战接下来的各项赛事。 哎，说到我们话题幸福感，比利奇回到国安他得觉得挺幸福的是吧，国安球迷还是挺喜欢他的现在是吧， 但是今年这联赛确实是挺难踢啊。 哎，对，所以说他得加把劲儿把成绩提上去啊，否则球迷这个耐心也都是有限的啊。另外也关注一下球王贝利身体好些了吗，9月4号80岁的球王贝利是在圣保罗的爱因斯坦医院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手术啊，这个啊好像这手术还挺大的，院方在6号也是周一表示手术非常的成功，而是关于结肠的手术啊，预计贝利先生是在7号由重症转到了普通的病房，不过根据医院周五公布的最新的情况，他仍然留在重症病房，但是球王恢复的情况据说是令人满意的，而医院还透露到目前贝利已经是恢复清醒，可以说出一些重要的语句了。 近日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满40岁的伊布拉希莫维奇也接受了金球奖主办方法国足球杂志的采访，有部分内容提前释放出来，他说如果单论球员的实力，我可不比 C 罗和梅西差，但如果我们比的是奖杯，那确实我没有赢得过欧冠，我不知道金球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也不痴迷于它，我是否缺少金球奖，不应该是反过来，金球奖缺少了我，在我内心深处我认为自己就是世界最佳。 你看 太会聊了， 这脸就是有的人说了这脸得多大呀， 他脸是挺大的， 哎，是脸挺长的， 是 啊，但是你不得不说人家真是有底气有实力啊，伊布一般人说这话可能大家啪啪拍砖打脸了，但是伊布他说我觉得好像还情有可言，他这个实力确实太强了。 嗯，说到C罗在社交媒体上今天发布了一张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照片，他穿着曼联的球衣张开双臂满脸笑容，配文说一样的地点一样的精神新的冒险冲啊红魔，然后还加了一个准备好的标签哈。 哎， 之前啊主帅索尔斯克亚已经确认了 C 罗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0点钟亮相在这个球场哈，来迎战纽卡斯尔的比赛当中，C 罗又是回到了以前梦开始的地方，在梦剧场将会上演新的传奇。 哎你说 C 罗是不是挺幸福的现在，小丽？ 那当然了， 哎，球迷还捧他，然后呢还到他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且最气人是啥，你说长得还那么年轻是吧，我看 一切都是这样美好 啊，对，尤其他一跟鲁尼一对比， 哈， 鲁尼赶上他大爷了， 这身材管理的也不错哈。 是，当然这边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则关于韩国这个女枪迷，是阿森纳球迷的这个，也是一个女网红啊，她的一个操作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关注。这位名叫郑怡秀的韩国网红是一位阿森纳球迷，她跟她的哥哥打赌说，如果这个啊兵工厂在联赛第3轮输给曼城，自己将去寺庙磕头1000次，当然了，他是这个愿赌服输，在他的这个社交账号上面视频网站上直播了磕1000次的全过程。哎呦我的天哪，这磕的呀啊，历经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视频下方全世界各地的阿森纳球迷前来评论助威，抱团取暖，是互相的加油打气儿啊。哎呦喂， 这哥哥也这够心狠的，拦一拦呢就说算了， 不用拦不用拦，据说这个网红啊他曾经练过铁头功，没事把这个地磕的咔咔咔全是印儿啊，也不知道你说阿森纳这个，哎，你别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这个炒作也好，说是吸引流量啊，但是你看阿森纳球迷还真买账。 是球输了吗也 啊，对呀，球输了磕1万个也没用啊。 哎，国际足联改革世界杯以及国家队赛程的构想浮出水面，想4年改2年也是遭到了欧洲足球界普遍的反对，但是曼城的主帅瓜迪奥拉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说当新的想法被放在桌子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你没有必要将这一构想去定罪，俱乐部和联赛要捍卫他们的立场，国际足联要捍卫他们的立场，欧足联也要捍卫他们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世界杯啊，包括世界足球构想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是荒谬的，因为每个人都是顾着自个儿。 哎，是 世界杯非常好看，它是最大的赛事，而作为观众，我总是喜欢看的。如果说可以每2年看一次，那也很好呀。我完全同意温格的观点，如果不是世界杯，也会有另外一项赛事， 联合会杯或者是新创办的赛事，我看温格提出的是水平最高的一个赛事，我觉得不错啊。当然也谈到这个球员的问题哈，说唯一的现实就是顶级球员只有两周的休息时间，而不是三个月身体和精神的重生。那在11个月里不停的比赛，以前季前赛热身的有4到5周，现在我们只有10天了。所以我们想踢足球并享受比赛，必须要减少比赛，确实多，不是说必须要取消国家队的比赛哈，或者是冠军联赛啊，或者是英超联赛，或者是所有的杯赛都可以取消吗？ 你看， 哎，必须找出解决的方案。 哎呀，大家的这个看一个问题都是千人千面，各自站的立场不同，角度也不同。你看他把这个改成2年， 他同意， 夸成花了一样。 是， 但是不同意的呢，各种反对观点，说你这不是让球员更累了吗？ 嗯 啊，另外你跟很多赛事冲突咋办？到时候再有一个，你从4年改成2年，这个赛事物以稀为贵啊，自然而然它的价值就降低了。那你长久这么玩，大家还愿意看世界杯吗？啊，照我说，要不然就来一个这个更加的这个猛一点的，这半年一届得了， 一个月一回， 是啊，或者说这个每个国家队让轮一次世界杯冠军得了，这冠军就提前就预定出来得了，是吧？都过瘾一遍，那不是更好吗？ 当然，4年改2年还在讨论当中哈，只是一个提议啊。来关注一下北京这边，昨天9月10号到0点到24点，北京市是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2例。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11月1号开始，交管部门将会对上路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依法查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悬挂临时标识，也就是橙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将在今年的10月31号期满，期满之后，这一类的车辆是不得再上路行驶。为引导车主及时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确保车辆处置各环节有序运转，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了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车主可前往全市800余家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也可以通过本市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来处置废旧车辆。10月1号开始，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将会严格按照法规规定，对过渡期结束之后仍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扣留和处罚。 嗯，我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电动自行车来解决比较短距离的交通问题的哈，也请您赶紧留意，这有800多家呢，不知道您家附近有哪些，赶紧把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处理好了哈。另外，今天市教委汇总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白名单，首批呢一共有152家非营利性机构。具体的名单呢，如果您是家长的话，可以通过市教委的官方公众号“首都教育”来查询。公众号啊叫“首都教育”，欢迎您去查询。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器人大会这件事儿啊，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的，北京将会充分发挥创新市场政策的综合比较优势，构建国内领先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生态。到2025年，全市的机器人产业收入预计突破200亿元啊！哎呀，这以后机器人要普及了就好了，康乐必须得弄一个，找一个助理机器人啊， 干啥？ 天天帮我端茶倒水啊，甚至还可以帮我编稿，帮我收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精彩留言呐， 都是你该干的，都给交给他做了是吧？ 是，那机器人得管我要钱了。 北京已经为机器人谋划了4+1的产业发展格局，医疗健康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协作机器人，你要的这个应该是协作机器人这一类哈。 哎，是。 还有自主移动机器人4大整机，加上关键零部件。那北京市呢将会推动多功能手臂、外骨骼机器人等康复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加快发展侦查、安检、安保巡逻、排爆销毁、破障处置等警用机器人，重点研制机器人高精度减速器、编码器、智能型机器人控制器和操作系统等机器人关键零部件。负责人介绍说呢，北京将以场景示范需求为导向，拓展民生、城市管理等市场，面向医疗健康、疫情防控、智慧城市以及安全应急4大场景需求，来促进机器人企业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那也提醒大家哈，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是从9月10号昨天开始，一直会到13号哈，这段时间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这个大会呢，采取的是线上报名方式。如果您想去的话，您可以去登录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人民网加 APP 进行注册报名。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如果你想去的话，需要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每天参观的名额是有上限的，所以您要提前安排注册报名。并且特别提醒，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景园街将在会议期间封路，另外搭建期间可能会有临时的断路哈，也请大家注意绕行。这是非常好玩的机器人的盛宴，您不能错过哈。我今天看到有同事在朋友圈发了特别可爱的熊猫机器人，一会儿我们在之后的时间段当中跟您做介绍哈。 没错， 世界机器人大会欢迎您去关注。 是黑暗需要光明，他说了，康乐你要找个助理机器人干啥呀？啊，跟你一块唱歌吗？哎，我看行，我高音比如有困难的，我让我机器人帮我，是吧？机器人就把这些高音的这些老师，什么这个刘欢、韩红啊，这是高音的全都给搜集过来，全能跟我这个搭配。 你这是 我看行啊，当然我心里边最想要的一个机器人啊，这就是我在听听 FM 当中的小头像，啊，就是这个哆啦 A 梦啊。 哎呀，这个肯定是蓝胖子人人都想要的， 是 蓝胖子的技能太多了， 哎，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是啊，好像有一种技能就能满足很多人，就能让大家感觉到幸福感爆棚啊。 嗯， 哎，我们今天谈到幸福感，跟前先这个关系，把这个逻辑关系咱整明白了， 嗯， 啊，过两天再说说其他的事儿对于幸福感的影响。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通过姆巴佩工资税后啊，2.1亿欧元，估计姆巴佩应该是幸福感爆棚了。那我们也说说啊，大家的这个月薪达到多少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幸福呢？ 嗯。李志忠说了，严格意义上说吧，这个月薪多少跟幸福程度还是有关系的，因为钱嘛是幸福生活重要的因素，但绝对不是绝对因素。 哎，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认为高收入就等于快乐幸福，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真不是。我们马上待会儿将会给大家奉献今天节目的大招之一，就是给大家先演一下《如懿传》的这个经典片段，来体会体会。你说这个《如懿传》里边皇上皇后从小青梅竹马是吧，这个青樱跟红丽啊，到后来的这个咋变成这样了呢？这幸福感怎么就是越过啊，怎么回事这是啊， 过没了是吗？ 啊，对，他俩咋过的呀？哎，所以说你说这个幸福感跟钱不是100%挂钩的是吧，你这 跟地位也一样 啊。对呀，那地位那么高啊，最后也没啥幸福感。看到了，还真有朋友期待我们这一出呢。小丽啊， 太可怕了。 哎，清风飘扬他说了，啊，自己觉得幸福就够了，但是说在后宫啊争斗是躲不开的，想真正的幸福恐怕很难呐。是的。哎，这边还有 DC 也说了，这宫斗又热闹看了挺好的啊，关键是咱们通过马上一会儿给大家带来这番演绎，深刻的理解一下什么叫做幸福感啊。我们小丽和我这边赶紧熟悉台词啊，趁着这段片花广告的期间，各位也是调整一下思绪，马上为您带来这个《如懿传》的片段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一起唱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大家周末愉快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话题是，月薪挣多少钱您会觉得幸福呀？必须得跟姆巴佩似的挣那么多，您才幸福吗？ 哎，那不一定，是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个标准，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说到幸福，还有这个幸福感这件事呢，接下来小丽和康乐将给大家整活了，这是 太可怕了，救命啊！ 这个狠活啊！您如果刚刚打开电梯的话，您可算是听着了呀！马上给大家带来这一段精彩的回放和演绎啊！咱俩演绎一下《如懿传》，就是皇上和皇后他俩最后吵架啊，最后这是分手了吗？ 肯定是都断发了还不分手？ 是是是，所以这个到底从这个剧目当中，大家体会体会什么是幸福感啊！马上带来，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就在戏外面，我怎么办呀？我 好，赶紧入戏啊！咱们有音乐，好，开始。你一直过得不高兴，一直违逆朕，如今看着朕的眼神也都是寒气。朕很想知道，你对朕如此冷淡，是从心里边有了凌云彻开始，还是他死了之后啊？ 皇上，臣妾这一辈子只一心一意对过一个男子，那就是你。只可惜皇上已经不是当年的四阿哥弘历了，臣妾和弘历有过最美的从前。臣妾也曾经觉得凭着少年相知相伴多年，总可以度过深宫中的种种凶险，可如今算是明白了，再深的情谊也是被皇上疑心和彼此的消磨耗尽了。 那你又是从前的青樱吗？朕的青樱不会像你这个样子，朕的青樱与朕相知相惜，理解朕，体谅朕。你看你现在一点青樱的影子都没有，朕甚至觉得与你形同陌路。 是，青樱早就不在了，如今坐着皇上的皇后实在是太累太倦了。 皇后凭什么说累了倦了啊？你是朕亲封的皇后，朕让你母仪天下，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许多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罢了，你却那么固执己见。你说朕说你不如孝贤皇后，是，你是不如她。要是孝贤皇后在的话，绝对不会像你如此。 这个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皇上既然又提起孝贤皇后，臣妾倒想说一说，孝贤皇后在世的时候，身为中宫也算是无可挑剔了，对皇上百依百顺，从不忤逆。皇上不也对她不满，以至于不能让她安心？然而，孝贤皇后死后，皇上却对她百般追思，情深几许，这里边又有几分情真？还是皇上想让别人觉得，您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不止孝贤皇后，在这宫里边又有哪一个女人可以在皇上身边真正安心的？就算是容嫔，皇上如此疯魔，对她又是真的爱惜吗？皇上就像您自己，皇上您就是您。哎，我又出戏了。 好，等会儿这块最重要的一块啊。 是呢， 重新把这块，我看有朋友已经入戏了，这个易思雨还有这个银杏树都入戏了，这个非常重要这块。 哦，好， 我看你从这个， 我从这个 皇后是臣妾愿意当的吗？ 那有点多了， 太长，那就是这个 最后一句来， 不止孝贤皇后，有几个， 那也有点多。 行，那赶紧入戏啊，这太重要了，我都已经入戏了，马上我就要拍桌子了。 来，快快快， 3、2、1，开始。 皇上就像您自己最爱的水仙花，临水自照，您只爱惜您自己。 放肆！朕孤独站在高处，朕治理国家日理万机，过的是宵衣干食，整个后宫里，朕不爱惜自己，又有谁会爱惜朕呢？人人只会算计，还有图谋朕，又有谁对朕是真心的呢？ 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凌云彻， 认为陈妾和凌云彻有私情，对凌云彻百般折磨，对陈妾也是万般的羞辱，你还有一丝一毫对陈妾的信任吗？可这一切都是因为皇上你自己的疑心，清白两个字臣妾都说倦了。 哇，你这演得太好了，我这出戏两秒啊。 你主要是没找配角，然后 不是声音跟这个周迅老师还真的有点像。 我觉得你是没找着孩儿。 不是不是，我这真是入戏了啊，这太像了。来来，你再给我提一句，再给我提一句，最后两字。 哦，好了，来来 来，开始，三二一，开始。 清白两个字，臣妾都说倦了。 你还敢提他？永琪是你的儿子，他亲眼看到凌云彻与你那般了，你还要朕怎么样？朕没要他的性命，留住你的后位，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 皇上是给臣妾脸面吗？皇上是给你自己脸面吧？你总有这么多的说辞，其实刚愎自用、薄情寡义、自私虚伪是你，疑心深重的更是你。 放肆！啪！一个嘴巴，这是大家能听着、啊、 幸亏我离得远，要不打着我了。 哎呀呀，这是入戏了，确实。 快点，扎扎龙，快点，该你了 啊，该我了。 嗯， 你藐视君上，失去了一个做臣妇的本分，与其看你如此疯魔，不如朕废了你。 不用皇上废了臣妾，臣妾做这个皇后已经做得厌烦疲倦，不想再忍。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画面了啊，如意拿起一把小刀，然后就乾隆问他，你做什么？然后他就把自己头发剪掉了，断发呀。然后乾隆不可置信地说，如意， 皇上与臣妾曾经结为夫妻，结发为夫妻，如今臣妾断发为妓，给去了的青樱和红绫。 如意，你疯了！哎呀，入戏了，入戏了，入戏了！ 当皇上还当上瘾了你？ 哎呀，是是是，你说我这…… 哎，其实、啊、 确实入戏了、啊。 其实这部戏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这个如意进宫之后，有过一段波折哈、啊。她在大雪天的时候，坐在屋里，然后有一个镜头是他的背影，外面下着雪，他坐在那儿拖着下巴，然后凝神出神，然后流下眼泪的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最后确实是感情走到了这个冰点的时候哈，他曾经感叹说我的大意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以前我的那个少年郎他已经不在了、 啊、对、大概就是说这个剧啊，最后他总结的叫是所谓的兰因絮果，刚开始男女之间初识极为美好， 对， 但是过着过着有可能他这个结局啊，就像如懿传里边所显示的是他俩是青梅竹马，从小俩人都对上眼了，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深情在深宫当中还是经不住各种各样的折腾啊，所以这又通过这个剧的这个高潮部分，大家体会到了幸福感。你说皇上他家是够有钱了吧，是吧？ 够有地位的了 啊，对呀、啊，够是 天下第一 啊，对呀、啊，但是呢，这个幸福感好像跟这个都不是绝对的，是吧？ 看到有朋友哈，秦时明月说了，这月薪多少才觉得幸福？搁我哈、哎，对他来讲，他说2万块钱左右，至少可以随便打车。 啊， 我买水果的时候不用特别的看价格， 是， 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比如说这个衣服价值1000，我也可以买、 哎、 这个我就很幸福啊。 是啊、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不是特别奢侈的时候，我觉得然后我能买得起，我就感觉挺幸福的、对、就是奢侈品因为我也不买，我也买不起啊，我前提是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对于自己挣的钱，我认为啊，就是你挣的钱如怎么去花也很重要，就你有的人能把这个钱花得很到位，那他就有一种幸福感所在呀、 月熙说了，我有时候觉得吧，钱很重要，努力赚钱，可有时候觉得呢，钱多了也没有什么用，买不回来我失去的时光。 你可不是吗？太是了，你像如意是要能给他一个月光宝盒，他肯定回愿意回到从前啊，他就不进宫了，没准就是。 可是他要知道这个结果的话，肯定也不愿意再回到从前了。 啊，是啊，你看咱俩这刚才这演这一段， 哎呀妈呀， 全都是点赞的 啊！真的吗？ 真的都 没把大伙儿吓跑了。 尤其说你这个 苏格兰高地儿说了，小丽的咬字气息情感太到位了，你这尤其你还是这个跟周迅老师这个声音啊，就稍微还有那么点像是吧， 救命啊，太可怕了 啊，都很好听，声音都很好听啊。银杏树说你俩该演广播剧了。是， 哎，博大家一笑哈，也让大家想一想，其实幸福跟地位跟金钱没有太大关系，有时候哈。 没错，当然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经典桥段是《甄嬛传》当中的这一段，也是皇上跟皇后啊，最后俩人。 你看看你又当上瘾了，又想当另一个啊，不是，还是这个。 哎，要不然我当皇后吧，我当啥都行，是 过家家呢，咱俩。 从小我当的最大的就是这个 小队长。 就是叫娱乐委员，还不是叫 啊，那是两道杠，文娱委员 啊，文娱委员，对，所以这今天一下给我， 怪不得你现在唱歌唱那么好， 哎，是，好多朋友给鼓掌了，是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绎啊，让大家了解到啊，就是这个幸福感到底跟什么最有关系，大家也是继续的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同时也深思一下这个话题。幸福感是什么啊？您的月薪多少会感觉到幸福 ？Five Miles 他利物浦球迷说小丽后边越演越好啊，前边但稍微说是语速快了一点， 因为吵架吗？ 哎，对，吵架。 吵架我就去快一点吵。 是。 到后来我就不想跟他吵了，那意思 啊。那进我先说，小丽姐是冠军啊，是国安的球迷，是国安永远是冠军呢，是。 是。 然后我突然想说的，就是刚才吵架这一部分啊，其实如意就是小丽你的这个角色一直是牵制的。乾隆说那些他都是强找理由，要他怎么这个恼羞成怒，又拍桌子，又是给着这个大嘴巴什么的， 说不过了，是吧？ 真说不过人家了，是。所以大家，在找到自己幸福感的时候啊，这种幸福感爆棚的时候，来回想一下什么啊引起了您这样的幸福感，是您的月薪，还是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些原因？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思维，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部分。好的，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会在9月26号到28号在浙江省乌镇来召开。今年大会会首次举行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最佳实践案例的展示相关活动啊。 从昨天中午的12点起，交通运输部启动了防御台风三级响应。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3号台风康森，差点说成泰森，康森第14号台风灿都，将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运行，特别是海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的影响。 另外，也再来关注到的是，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集中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自2020年12月5号到2021年的9月5号，共立刑事案件1.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8万人，查获偷渡人员3.26万人，同比分别上升了122%、215%和20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22万亿元，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中长期的贷款增加了4259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6963亿元。 记者10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当日粤港澳三地同时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跨境理财通的业务试点现在宣布正式启动。 全国首笔跨境人民币退税9号经由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和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办理。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这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根据俄罗斯外交部10号发布的公告表示，俄外交部当天就即将举行的国家杜马议院下院的选举召见了美国驻俄大使沙利文。公报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会见了沙利文。俄方表示，有确凿证据表明美国的数字巨头在俄国家杜马选举筹备和进行过程中有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行为。俄方就此声明，绝不允许干涉俄罗斯内政的行为。双方在会见中还谈及了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沙利文当天确实与里亚布科夫举行会见，讨论了一些双边问题，以支持美总统拜登构建稳定和可预测的美俄关系的目标。对俄方称美科技公司违反俄罗斯法律一事，波特未予置评。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昨天宣布，即日起暂停几内亚的非盟成员国的资格。几内亚五号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军人宣称扣押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随后表示将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联合国、非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在五号发表声明，谴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戴。西共体成员国八号召开线上特别会议，决定暂时停止几内亚成员国资格。 另外关注一下姆巴佩的事儿啊，在今年夏天，巴黎圣日耳曼是强留姆巴佩，但如今巴黎还有着一个大麻烦，那就是姆巴佩的合同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如果姆巴佩拒绝续约的话，那他就能够在明年的一月与任何球队商谈自由转会的事儿。为了留住姆巴佩，大巴黎相当有诚意啊，据说是为姆巴佩开出了4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待遇，甚至高过了梅西和内马尔。而且据说大巴黎甚至同意只续约到2023年的夏天。这个确实是卡塔尔财团啊，这不差钱呢。这大巴黎想法很好，但是据说也是挺天真的，因为姆巴佩他只是想要尽快的加盟皇家马德里，而这个皇家马德里据说将会给姆巴佩开出的是6年税后2.1亿欧元这样的一个年薪呀。姆巴佩真是太幸福了，两家大俱乐部抢的，这个工资给的都相当的高啊。 嗯，但是另一边就不一样了。北京时间的9月15号凌晨3点，巴萨将在主场对阵拜仁，这是巴萨新赛季首场欧冠比赛。但是呢，诺坎普球场出售40%的位置，可以卖4万张门票，但是销售的情况不理想。目前呢，只有31213位会员申请了门票，所以巴萨还剩下8000多张门票，根本不需要抽签。此前对赫塔菲的比赛，他们只卖出了20%的门票，也就是说只有2万多张。结果也只有19136位会员申请了门票。显然随着梅西的离去，巴萨比赛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了，哪怕是欧冠的比赛。 哎呀，可不是嘛，巴萨球迷可不幸福了，是吧？好多人真的就是看梅西呢。你说这个巴萨的管理层怎么想的，是吧？这自断巴萨的这个龙脉根基呀，是吧？这伤害了全球的这个巴萨球迷的这样的一个心啊。你看人梅西确实厉害，到了大巴黎之后啊，人家这个流量还有啊，球技还在，在阿根廷表现，反而还越来越好了啊！这确实就是好像到了大巴黎之后，又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呐、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聊，据说皇马给姆巴佩工资是6年税后2.1亿欧元啊，这个姆巴佩是挺幸福的事儿。大家也说说吧，各自的这个月薪达到多少会令您觉得是很幸福的事儿？同时也可以跟小丽康乐来聊聊幸福感啊。啊，刚刚小丽和康乐给大家演绎了是《如懿传》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好多人都说小丽演得好啊。这边 没把您吓跑了就不错了。 冷眼他说了，小丽这个代入感很强。说康乐你这没有小丽演的好啊，那意思说哎呀，这努力光努力不行啊，看小丽的演技有天赋啊，看来 扎扎龙你要加油。 哎，别着急，等一会儿咱们第30段还继续给大家演，还有别的桥段，一会儿见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市将会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伴有雷电，7级左右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周日请大家尽量避免出行，外出注意防雷避雨，驾车注意提前了解路况信息，避让积水路段，切勿涉水行车。 另外，山区及浅山区地质风险仍较高，请避免在河谷、山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谨防地质灾害。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西部山区雷阵雨，后半夜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地雷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雷阵雨，偏北风1-2级，气温在21到23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问他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啊，今天是周末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呢，晚上有雨，请您及早的安排回家的计划哈，别在路上耽搁了。 是，赵军也提醒大家，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的消除，需要做好防疫工作，出门戴好口罩，勤洗手，多开窗，确实是这样的。 上海的朋友和北京的朋友都是大城市的朋友啊，大家都互相鼓励着。 哎，是，今天聊到这个月薪的事儿啊，这个应该算是个人的隐私啊，肯定大家都不能说，一般说，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个被认为是不太礼貌的一个问题、啊、 对，尤其问男士是不是。 对 看到 Rainbow 说了，其实让人觉得幸福的从来也不是数字啊， 哎， 是不是 不是数字，让人幸福的感觉。但是我这边看到有个朋友这个叫奋斗一辈子，他说了他希望他的银行卡在一觉醒来之后就变成他的身份证的那种数字。 好多好多好多、 身份证多少位大家数一数。 努家奋斗说了，说其实这个幸福呢还是取决你有没有负债，如果你没有负债的话，5000块钱很幸福呀，过得很滋润呀、 哎、 但是如果你有房贷，还着房贷的话，你挣10000也挺痛苦的呀。 是啊，就是看您是不是富翁，就是富是负债那个富啊确实，比如说您要是背着房贷车债又这个那的是吧，比如说您还特别大方，还外债还有几笔人没还你的，那可能真的会感觉到一定的压力啊。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人好像就不容易产生一种幸福感啊。 袁二说了，说不愁该付的钱，还能有一点点小小存下来的钱，隔三差五吃点好的、 哎、 我就挺满足的，我很幸福啊。 是哎呀，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件事如果达到的话，我会感觉很幸福啊。就是有一天如果能够见到我的偶像，心中偶像 哪位？ 齐达内， 应该会有机会。 哎，你说这个有意思不？齐达内来北京好几次， 来皇马来这踢球， 这行那行的，我都 没 时间或者没机会，见到这个齐突。 那时候你是不是还小啊？ 哎呀，反正 我记得05年来过嘛。 是，你说这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啊，见到心中的偶像会有一种幸福感、啊、 肯定会有，万一哪天来中超执教了呢， 哎呀呀呀呀， 多近呢， 人家法国队那边的排着呢是吗，人能来吗， 咱也有竞争力啊， 行，要来中超行、嗯、要来国安更好了， 对呀、啊、就更近了， 哎，齐达内如果来国安执教的话，我自动申请当一年的这个足球记者， 我还以为你说要去买个摇号的这个票呢， 啊，天天我就看的去， 嗯， 啊，当然这边在我们听听 FM 当中，今天给各位设置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投票环节， 嗯， 有几位球星你喜欢的是谁？马拉多纳、贝利、齐达内、梅西和 C 罗，就这五位， 嗯、 啊，现在看到这个投票率，马拉多纳35%喜欢的最多的，然后齐达内12%，梅西21%。哎，不是，齐达内28%，梅西21%，然后 C 罗9%，贝利是7%啊。看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我的偶像齐达内排名还挺靠前的。谢谢各位啊。 嗯，这些朋友应该年纪相对比较大一点，我觉得哈，因为现在的孩子一般都是看梅西啊、C 罗长大的哈。 哎，是。 芥末说了，芥末说每一个阶段的需求不一样，所以这个甭管挣多少钱，幸福感也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 嗯。 这边还有朋友。小奥他说了，他在这个投票里投给了齐达内，刚才哎说齐达内好像有一种迷人感，可能是法国人这种浪漫的感脚吧， 对，他有一种气质哈、迷一样的气质， 是不是他这个头发长得少的人都挺迷人的呀， 才不是，我觉得他首先是瘦 啊，他现在有点发福的样子， 还好吧，他当教练的时候你看他挺瘦的，西装穿的特别贴身哈。 啊、 嗯、 哎，这边6645说这个康乐怎么管偶像叫齐托，这我不是太喜欢了吗， 很多球迷也都这么叫哈。 对， 嗯， 齐达内这偶像了，绝对是偶像、 嗯、 不是黑齐达内，是 芒果的熊说了，其实我现在很怀念单身的时候月薪2000那个时候的快乐 啊， 你琢磨琢磨他这个话， 是 怀念单身时月薪2000的快乐，那我就怀疑您现在首先他不是单身了应该哈， 对， 再有呢那会儿的这个纯真和那会儿的简单，才2000他就很开心很快乐，没有太多的欲望， 是不是 啊，稳稳的幸福的这种感觉、 嗯、 那现在您是不是工资涨到20000了，但是 不知道他没说， 哎，但是这幸福感怎么就没有以前2000的那么高了呢、 嗯、就是年轻的时候的那种纯真哈。 啊，是不是您对您媳妇儿特别好、嗯、然后这工资都给媳妇儿咔咔随便花结果一个月给您花剩2块钱了。 盲二说了，盲二说如果要是保持每个月都能月薪过万，我就觉得挺幸福的，我就可以告别焦虑了 啊。 嗯，看来您也是身上有贷款的人哈。 嗯嗯，哎，这边胡同踢球孩他说，孩子他说了，齐达内有头发的时候还挺帅的，我跟你讲齐达内22岁左右吧，他这头发就开始变少了，地中海似的，这头发一点点就这样了啊，所以他我觉得这既然这种情况了，这个我的偶像齐祖齐达内直接都剃了得了。 我是觉得他教练当教练的这一段时间反倒更有气质， 哎，是吧， 嗯， 哎，就吸引你的注意力了是吧， 对，更沉稳，然后感觉嗯很有绅士风度，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点法国人的那种浪漫的气质啊， 是， 嗯， 当然我们说法国人浪漫气质，有的朋友可能就说，哎，是不是这个男女关系上面挺那啥的，不是，我跟您讲齐达内很专一，这一点他能跟这个梅西俩儿去能排个前两名的、 嗯、 就这种情况之下，你想这巨星级别的还能够啊对家庭这么的负责任，这也是我喜欢齐达内的一个其中重要的因素。 哎，我觉得梅西还特别这个接地气的是家里孩子还挺多的、嗯、 梅西真的 嗯 邻家大男孩，特别接地气，尤其啊小球迷签名时候 嗯 多少个这种动图啊视频，梅西我真的看没有一次说拒绝或者是 孩子哈、嗯、 或者不耐烦啊什么都没有， 嗯， 梅西这性格真好，我也特别喜欢，嗯 啊、也有朋友就说的比较的深哈，一飞说了，说有些人对物质生活充满追求，而有些人是更崇尚精神生活、 嗯、 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都没有什么这个苛责哈，就无可厚非嘛，追求哪一个都是可以的， 哎， 但是如果说月薪多少才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幸福感，那起码这个幸福感是卑微的 啊、 月薪多少呢可以带给人更多的美好的享受，当然了人们提高更多的精神生活才是美满的幸福的， 是就是比如您花了这很多钱了，就物质上是享受了，但是精神上如果没提得高的一定的层次，那似乎你也体会不出来这种幸福感的滋味， 是吧？ 嗯， 啊，所以这都往哲学方面聊了。您说别说小丽找这些这个啊，真是高人呢。听我们节目真有高人呢。 是啊， 这边杜尚他说了，法国人好像比中国人还保守呢。哎呦，是吗？ 有些观念啊，看看他的这个哪方面哈，不一定的哈。 是，就是大家这，不同国别的人来比较的话，有时候容易产生一定的文化差异。可能在文化上边，您提的是这个角度的啊。还有宁波说了，齐达内是大师，喜欢他带球时的技术啊，那是，齐达内带球可以真的是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行云流水。而啊，国足带球是什么呢？拖泥带水。 张化学说了，结果带来的幸福感是远没有过程重要。比如说，如果你的月薪从一万不断的往上涨，要比月薪两万不断的降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哎，是的，哎，这个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啊。 是不是？ 是。另外，我看到了，皮子宝他说了，人都是对初见的这个印象是特别深的。 嗯。 就是是不是这个齐达内啊？刚才提到，或者您喜欢什么样的球星？比如说第一面见到他的印象很好，印象深刻了，那这个就喜欢上这个人了。真的就像这个纳兰容若大词人说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知，却道故人心易变啊。 有的时候第一印象啊，确实是为什么你会喜欢他或者是被他吸引，因为你们两个人中间是有同质的，质就是质量的质哈， 哎， 啊，同样的这个质地的哈，无论是性格上也好，或者是生命的底色也好哈，同样的质感，所以你们才会相互的欣赏，相互吸引。但是呢，有的人你可能觉得对不上调，经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有意思，这也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是， 嗯， 哎，探索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有可能是我觉得幸福感他们会趋于同一个这个，比如平行曲线啊， 嗯。 如果说有交集化是更好，俩人幸福感有交集，证明两个人，在生活的有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的满足感，这我觉得俩人就能过得非常好。但如果说未来比如趋向平行线了，都没有交集了，这个幸福感，那可能是感情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小丽是吧？ 是啊，达怡君说了。其实现在如果要是消费主义者，就会觉得100万都感觉不幸福。 哎， 如果你是消费主义者的话， 是， 嗯， 这边还有猫小钻风提到了，就是球星喜欢谁啊？他马拉多纳必须得是啊，马大帅啊，是吧？这是 YYDS 啊，另外这个1908说了，齐达内是那一撞出名，2006年是吧？撞马特拉奇，但是冠军也丢了。我跟您这么讲，换了大多数的纯爷们儿。遇到齐达内那个事儿，估计您的脑袋估计比齐达内啊还提前几分钟得撞出去了啊！ 你有可能忍不到那会儿。 是的，这边还有宁波说了，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是最幸福的啊！当你这个生病的时候，那就知道了幸福的可贵。所以健康啊，是多么幸福、多么好的一件事儿啊！确实，您说的这个是一点错都没有。 还有喜欢大家躺平的说：“哎呀，我要觉得不上班，那就是很幸福的事儿。” 哎呀，啊，不上班还能给您全额发工资，天下没这好事儿吧？ 适当的休息是应该的哈，觉得辛苦了可以适当休息啊。 哎，是，这边还有米兰1965，他说他的足球偶像是范巴斯滕啊，但是说。这个范巴斯滕来北京，他一次也没去过现场，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球迷，只是单纯的喜欢球技，好像是不是说这个追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角度也是挺正确的啊，包括我们这比如欣赏某个歌手啊，谁某个演员什么的，只是欣赏他的作品，但是他的为人什么的，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可能您会活得比较的明白啊。 嗯，芒果说了，说工作第一年的时候我只挣2800元，可是那个时候每天都很快乐，现在那些快乐不见了。 是啊，哎呀，这个就是人是会变的呀，你说是不是？就在改变的那样一个瞬间，原来觉得很幸福的事儿，可能现在就觉得不幸福了。这个钱上边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啊，但是人的感情让我们今天马上接下来还会给您带来一个这个片段的演绎，就《甄嬛传》这个片段 啊，又要挑战我， 是 太可怕了， 也是说的跟幸福感有关的事儿， 这怎么老跟皇上跟皇后这过不去呢？这 是啊，因为《甄嬛传》这个 他们已经都走到了极致，无论是金钱方面还是地位方面哈。 是，小丽也跟我普及普及吧，就是这个《甄嬛传》这段这个背景是什么？你这《甄嬛传》的研究的是吧？ 这也是要分手了才这么说的呀。 啊， 俩人已经。谁也这个不能再蒙谁了，就一定要说再见了，说清楚了，所以就来到了，就刚才也是，刚才是断发分手啊，这现在是把镯子给收回去了。 就是皇上发现了皇后办的很多的这个 各种阴谋诡计啊， 对，之后呢，马上的给大家来一下这个片段啊，《甄嬛传》的片段啊，通过这个片段，大家再深刻的理解理解什么叫做幸福感吧。 啊， 还是你演皇后是吧？ 要不你演皇后。 我还是演皇上吧，没演够。好，好 ，Action。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可认罪吗？ 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哎，你这个话我怎么感觉你还是如意啊？你转换一下。你得是宜修，你不能这么横，他跟如意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太横了，有点我感觉你要给我打一顿的感觉。 大棒子拿来。 你一会儿得是说出臣妾做不到啊，就这种感觉的是吧。 哎呀，太难了， 我太难了。 我作为导演，我给你说戏啊。要不然这样吧，这个下节目之后你到我这房间跟你说说说戏啊。好， 我带着棒子去啊。 好， Action 重新开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可认罪吗？ 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认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 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皇上自然会厌恶。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欢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新词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你万千的。 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愿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 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之分，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呀？嫡庶尊卑分明，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呀？ 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之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啊。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招夺去，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满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要是你入府，是朕错了皇后。哎，我说错词儿了，这边有一个朋友给我打岔了。1908 SH 这说，康乐，你这皇上口气不太像啊，得有点霸气啊，说得再凶点。不是，关键是小丽的这个皇后演得太霸气了，你能不能稍微这个，我都抓着你把柄了，现在你害了纯元。 我是皇后 你就不怕开水烫了呗，你就是吧，你就是都抓着了无所谓了呗，破罐破摔了呗，那意思。 积怨这么深，我难道还不应该这么横吗？ 好嘞好嘞，你看这边都说你这入戏太深了，来来来，咱再继续啊。 该哪句了？ 该这个，纯元是你亲姐姐啊。好 哦，来 好来 Action。 纯元是你亲姐姐，要你入府是朕错了。 哦，这段是我的哈。 是的， 嗯， 要你入府是朕错了。 皇上错的不是迎臣妾入府，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既生于何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吗？ 他要是来索命，尽管来索呀，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呀？他还不满3岁，高烧烧得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呀。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走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呀。而姐姐这时竟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你疯了，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呀、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呀？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又谁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呀？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悍妒，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啊。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觉得恶心。 皇上，臣妾若不是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着臣妾的一点儿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贤惠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呀。 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蓬山朝堂，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苏培盛，着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取朕的朱印来。 好嘞。 哎呀呀呀呀， 后面我还一角呢是吗？ 不是，这边还有说让我们俩即兴再演一段的。哎呀，你说演到这儿了，你说这要不然把这个剧再改一个情节吧。别什么 这个呀，这一段跟上一段不一样的是，这皇后积怨太深了， 是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 你看， 嗯 啊，这边还说有人说康乐你没有完全入戏，确实我这个没办大女主的戏呀、啊、哎呀这咋办？ 咱下回来一大男主的戏呗。 大男主啊， 来一什么扫毒的了、扫黑的这种。 有朋友刚才提到了， 是是、 说什么那个探案的什么这类的，有没有？有啊，狄仁杰呀、啊，狄仁杰大家愿不愿意？西游记啊，这都是。 元芳，你怎么看？ 啊，水浒传行不？ 可以。 啊，我就演那武大郎嘛。哎，好多朋友都留言啊，太好了，这边 啊， 说的一句好嘞，破功了，特没谱说的。啊，这边说这什么波段啊？这个怎么说？演影视剧了。我们今天是跟话题是深切的勾连的啊，因为话题今天说说大家月薪多少感觉到幸福啊？有朋友说了，我挣得多是不是幸福啊？哎，但是我们给你演了，这皇后挣得多吧？好像不怎么幸福。 皇后还给人发钱呢。 啊，对呀、啊啊，是啊， 都不幸福。 哎、你看溜溜达达说了，小丽， 哎， 你得赚外快去。 我算了，我在这儿就跟这个假皇上俩人玩玩还行 啊， 让我真玩可不成了。 就是那意思，让你多挣点钱是吧？你正确回答答案应该啥呢？ 要多少是多呀，要啥自行车呀， 这一看就不是我说的话 啊。是，哎，这边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演的是相当的直白啊，哎，说这个能不能给自己以后录个广播剧啊，说这个，哎，这个还真可以有，这广播剧是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优势的项目。是， 其实广播剧跟这个影视剧还有很大的差别哈。我要真是演的连哭带嚎的那个 啊， 那还真得是影视剧，你得有画面的这种哈。 对， 但是因为大家有想象的空间，我要是那么嚎的话就不对了。就 对，确实这个影视剧的这个包括配音跟这个广播剧的演绎是还是完全不同的。影视剧的配音，那个人必须得完全的进戏，认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才行。所以这个确实有的朋友说的对啊，我刚才没有完全进这个戏。 我也没进，哎，我在旁边乐呢，没听出来啊。 由于像我这个人生当中啊，我就没有这个经验，是我都比较少，我就没有完全入戏。另外像我性格，我这么善良的人是吧，我能那么绝情吗？这你说我要是我真的我的皇后哭成这样，说哎呀行，没事吧，我原谅你了，来起来吧。 好家伙， 咱俩吃顿饭去得了。 真是渣渣龙。 啊，这是乾隆他爹雍正，刚才是啊，这俩反正都是各有评论吧。 Andrew 也在回复我们的这个月薪多少才感觉到幸福这个话题哈，说， 哎， 现在的工资呢是刚毕业时的好多倍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房贷，也没有孩子，更没有结婚，我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 嗯 啊，每两年呢就会去安排自己旅游啊，或者是干自己想做的事儿。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我一个人了。所以说这个月薪呢其实跟幸福的关系不大。 嗯，是，不能是百分之百挂钩的事儿，这个绝对是。大家别把钱看得那么重啊，但是呢如果觉得生活质量呢还想提升的朋友也别太看低钱。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我认为是个中性的概念啊，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包括君子用财用得好了，那能绝对提升您的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啊。 嗯，大少说了，哎呀，我现在觉得幸福感最好的就是毕业第一年领那几千块钱的时候， 哎，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压力哈，但是特别的快乐， 是吧？ 哎，我发现大伙儿都比较怀念刚刚工作的时候，即便是工资不高，但是那种简单愉悦的感觉特别好哈。 我记得我第一个月发工资，小丽， 嗯， 啊，这辈子第一次挣钱 啊。 啊，好幸福啊，那种好像就是基本3000块钱 啊，买了啥， 基本工资，好高兴啊， 好多钱，啊， 然后我记得当时在这个购物网站好像买吃的啊，给我妈我爸买了一堆吃的，一大包吃的，然后我自己买一大包吃的 啊，觉得 特别的开心， 特别有价值感，是不是？ 对，然后一查卡里边，哎，还剩着2000多块钱呢，就感觉这个钱 买一堆吃的还剩不少 啊。对呀，啊，就是这个钱，哎呦，用的就特别有幸福感， 嗯 啊，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数字。它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这银行卡里，比如您这个银行卡一查，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体育广播的听众估计都是8位数这个级别的哈，哎，一查，但我觉得它这个放到这银行卡里边还不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您得给您爱的人啊，您关心的人花出去了，这种幸福感才会体现出来呀。 无敌小饭桶说了，不攀比永远都是幸福的，上万的时候我也挣过，3000的时候我也挣过，3000有3000的快乐，过万也没有感受到比3000更多的快乐。 你看是吧，哎，所以刚才我们演绎的《甄嬛传》当中这个皇后啊，这是乌拉那拉氏，就小丽演的，她就是总攀比，刚开始跟她姐姐纯元攀比是吧， 嗯， 攀比完之后呢跟华妃攀比，谁都攀比， 她觉得那些都应该是她的， 对，比不过呢然后她就害人家是吧，然后这个那的，反正他是幕后的大 boss。刚才我们演这段，小丽真是，本色出演嘛？小丽就是大 boss 啊，你啊！哎，小丽，你为什么演这么好？刚才你这个真是 我演的好吗， 啊？ 我一边乐一边演呢。 是啊，曼联这边说了，康乐，你得演个大男主的戏啊，那可不是嘛，我必须得演《三国演义》啊。说这个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啊，我演谁？诸葛亮啊，诸葛亮确实。我得拿那个鸡毛扇是吧，哎，鸭毛扇不是鹅毛扇 行不行 哎呀呀，你看都夸你演技的小丽， 谁，你们都听错了，我刚刚也没有怎么进戏 啊。杜尚他说了，这皇上康乐你演的刚才这个气势上不是那么的强烈啊，稍微温和了一些，柔软了一些，确实 就刚才我这一看小丽的那个，都你是不是哭了？刚才演的？ 刚才有人在说 有没有哭了？ 没有，我正直乐在这儿 啊！你演技真好。1908他说了，康乐演这公安系统人物应该比演黄日强。试一下《扫黑风暴》里的台词儿、 嗯。 好嘞，我记住您了。咱们下回争取来点这个狠角啊！这，哎我的天哪！ 可以可以，这个我来给你搭。 踢球孩子他说了，康乐你演个蒋干吧。哎呦，我演周瑜得了呗。啊，您真给我安排这个尴尬的角色呀。 嗯， 是。 孟庆祥说，以前2500块钱的月薪觉得很幸福，现在我都挣到5位数了，我还觉得感受不到太多的幸福呢。 哎，是，所以幸福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你在小的时候可能收到了家里给你买的一个棉花糖或者一个口香糖，就感觉好幸福啊，吃上一个方便面就觉得泡面的幸福。长大之后了，能耐大了以后啊，您对于幸福的感知，我觉得这个触觉幸福的感知能力可能会逐渐变麻木，是吧小丽？ 有可能， 有可能吧。 对，因为大家遇到的这个生活境遇是不一样的嘛。 哎， 上午马书生说了，是这样啊，只要拿月薪、 哎、 就不会感到幸福 啊。哎呀呀呀， 发月薪的比较幸福是吗？ 啊， 发月薪的这压力得多大，就跟刚才我们演的皇上跟皇后似的哈。 是， 天下的财富都是他们手中的，你看他们多痛苦哈。 哎啊，这边好多朋友都还是表扬小丽你的演技啊。苏格兰高地儿说了，你得向小丽姐学习 啊。 是，有的还是刚才有朋友说，你康乐你得去中戏去这个你就是进修进修啊，是吧？说我演技还是不行啊，确实是。EK 说了，康乐演周瑜靠谱是吗？ 周瑜可帅了 啊、这那我得找个小乔啊，谁演小乔啊？ 我来气他 啊，嗨， 我来演气他那个 啊。那你是诸葛亮，你演诸葛亮， 对，我来扇扇子、 是。哎，大家这个三口之家说了，书里说的好，幸福是对幸福的一种感受力，哎，对生活的一种感知能力。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白色猫咪有点黑说了，如果有个家庭的话，其实能够支持家庭的每月开支尚有富裕，那就是幸福的了。 对， 如果说没有家庭的话呢，对于一个人来讲，无忧无虑无牵挂的时候，能够自己的开支平衡自己的开支，支撑自己追求的一些想要的事物，这也是幸福的。 是，所谓的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好像也有这样的含义啊。就你的幸福感的满足它是分条件，是不同的。这边刚才又说的演戏了，6816说刚才我没有小丽入戏，我承认了，小丽演技比我好啊。你说这， 你说我太会装了， 咋办呢？你说这是，你说声音还好， 没有 演技还好，你说你让我们怎么混呢？在这个圈里是吧？你得提携提携我以后啊。 就是以后我演坏人还可以，你的意思是吧？ 啊，行，下回给你找一个反面角色。小丸子他说了，是不是刚才有人哭了？哎，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个小剧场演这个戏啊，确实它能够在这个情感上边勾连出大家很多这样的一个共鸣。因为我们在看影视剧的时候啊，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看个热闹，小丽， 嗯， 有时候真的能看出一些人生的哲理。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聊幸福感的时候， 嗯， 给大家安排这两段，一个《如懿传》，还有一个是《甄嬛传》，都是皇上皇后吵架。你想，本来以为这俩人应该都挺幸福的。但往往人家是最不幸福的，是吧？ 嗯，可不是哈。所以说这幸福跟地位跟金钱都没有太多的关系哈。现阶段啊，这个 Brave 说了，现阶段我还是希望月薪可以再高一点，但是月薪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呢，幸福跟钱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大的。 哎，是的，所以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啊，咱们聊一聊您的月薪是多少才会感觉到幸福，另外您的幸福感都有哪些构成的部分。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我们的资讯给大家介绍一段资讯部分啊。好，咱们来说说网球这边。 嗯，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进行了男单半决赛，在中心球场阿斯20球场，头号种子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打了3小时33分钟，苦战5盘，4-6、6-2、6-4、4-6、6-2，险胜了赛会四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第9次晋级到了美网男单决赛。前八回啊，他都是拿了3冠5亚啊。决赛里将会面对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 赛会的二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是2:04，6-4、7-5、6-2战胜了12号种子加拿大的选手阿里亚西姆。他是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到了美网男单的决赛当中，也是他第三次能够打进大满贯男单的决赛。25岁的梅德韦杰夫现在是在 ATP 排名第二，是他连续第5年参加美网正赛。那除了2017年首秀上演了一轮秀之外呢，其他全部都能够打进第三轮，最好成绩是2019年的亚军。 哎呀，是，但是我觉得你像除了费德勒、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之外的男子选手，好像就幸福感就不是特别高吧，小丽。 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连线的时候，张胜说了我们也提到这个话题，说现在的这个男子网坛的格局，他说一般谁能拿大满贯的冠军啊？他说他会回答50%-60%是德约科维奇，剩下的120多个来分那40%和50%的可能性。 是， 所以这就是现在男单的格局哈。 是，对于这个德约的球迷来讲，那是相当幸福的。那对于其他球迷来说，那真是想让看到自己的偶像夺冠，有可能千年等一回，这个难度啊。当然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梅德韦杰夫，现在世界排名第二，希望他能够更上一层楼吧，冲击冲击，看能不能把小德在世界排名上面也给超过一下。而在男双的比赛当中，赛会的四号种子跨国组合美国的拉姆和英国的苏尔兹伯里用时1小时45分钟，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盘，以3-6、6-2和6-2逆转战胜了前美网的男双冠军。赛会的七号种子选手跨国组合是英国的穆雷，还有这是巴西的索阿雷斯，这样的一个组合职业生涯首度获得了美网的男双冠军。 在女双半决赛，赛会的14号种子张帅搭档斯托瑟，他们是6-2和7-5战胜了瓜拉奇和克劳茨克之后，率先挺进到决赛。那这也是自辛辛那提重新搭档之后，这对老搭档取得的9连胜，并且继2018美网、2019年澳网之后，第三次能够闯入到大满贯女单的4强。那也希望张帅能够在决赛当中和斯托瑟搭档，来看看能不能争取今年获得美网女双的冠军哈。另外，在今年的青少年组的男单半决赛当中，今天凌晨的赛果，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商俊成是以2-6-4战胜了赛会11号种子法国选手维恩伯格，首次打进了大满贯青少年组男单的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赛会的3号种子西班牙的选手林孔，大家都比较熟悉哈。商俊成是商毅和乒乓球运动员乌娜的儿子哈，所以现在这网球方面还真是发展的不错。也提醒大家，明天凌晨的4点钟，18岁的英国小将拉杜卡努和19岁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将会同时向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发起冲击。今年将会产生一个新的大满贯的小冠军啊，小女冠军啊。 希望是拉杜卡努夺冠。为啥呢？ 中国的元素哈。 对呀。这个拉杜卡努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母亲是中国人。而且是康乐的老乡啊， 对， 卡努，拉杜卡努， 辽宁人啊， 沈阳的。 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是不是？ 哎，是的，长得那是杠杠的呀。 也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哈。 哎，是。好，我们这时段的资讯部分先给各位介绍到这里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您的月薪多少才会感觉到有幸福感呢？可以跟小丽和康乐在微博、微信继续聊着。我们前三个时段给大家奉献了2段演绎啊，大家也可以说说啊，对于小丽的演技的这个赞美。 哎呀妈呀！ 包括对于康乐未来这个想要让我们演什么，您可以在这我们平台当中给我们点啊，您点出来的，我们都是基本上能够满足您的这样的需求的。好的，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一起唱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今天是周末，还祝大家周末愉快。天已经暗下来了，晚上会有雨，赶紧早点回家啊。 是啊，早点回家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嗯， 在家里边吃着好吃的东西，看着好看的电视啊，或者您刷着您喜欢的这个手机上的网剧，亦或打打游戏等等的， 就不能好好看本书啊？ 哎呀， 天天玩， 我肤浅了啊。或者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今天多有意思是吧，给大家奉献了两段啊，展现了我的搭档小丽高超的演技。 哎呦呦，完全就是临时碰撞哈。彩虹雨来回应我们的来回应我们的话题哈，说刚毕业的时候我挣800块钱，觉得特别开心，巨有钱，觉得自个儿就跟康乐似的哈。 是， 现在涨了10倍，可是我现在只觉得发年终奖的时候有点安慰。 啊，年终奖，哎呀，那您年终奖看来不少发呀。 嗯， 是吧。 严简说了，其实挣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没有家里人催我结婚就是幸福的。 哎呦，是，这过年过节的是吧，尤其亲戚总问，有的时候是吧， 嗯，问烦了就好， 就自己都有自己人生的规划呢是吧。 嗯， 哎，这边关于幸福，其实这件事儿大家衡量的标准是不同的。我这边又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彩虹奶糖，他说了，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的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球鞋塞在同一张椅子下边，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也看到了这边，爱吃薯条炸鱼，他说了，想你的时候把你的名字写在手心，摊开是想念，握紧是幸福，幸福就是简简单单的依靠，就是手牵手的温柔啊。这说的 怎么那么像歌词呢？ 耐情方面啊， 来个院子朋友说了，月薪是，你算算这个公式啊，月薪是什么呢？哎，工作所在地3公里范围内。 哎呦， 房价的2倍才幸福。 哎，是啊， 这要求有点高啊。 啊，那您这什么工作呀？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吗？有没有兼职？啊，这边也谈到房子的事儿呢。1965米兰魂他说了，啊，说有些这个月薪呢，他说如果跟房子联系起来了，他说，比如在北京，月薪多少多少，他说能买得起房子吗？能买不起房子吗？他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确实，如果跟，比如说您的月薪跟一些很实在现实的问题去勾连在一块儿的话，有可能会有烦心事儿。 这朋友执念说的对哈，我觉得挺同意的。他说，大多数人的不快乐呢，是因为你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他人幸福。 哎， 说的太对了， 这有比较的，这幸福这东西也怕比呀。啊，比来比去的，你说，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经常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安慰自己，一种所谓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我同意刚才说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幸福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通过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感受的。 嗯，对自己好点的朋友说，其实月薪没用，得看自己的家底儿， 哎， 看之前自己的积累是多少哈。 是，比如您家是家底儿非常丰厚啊，家里，在黄金地段好几个商铺的话啊，那可能说这个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就不是您主要考虑的了，是吧？ 这边还看到了赵晶晶，她说了，我隔壁啊，我们的同事说了啊，已经开始合作话剧了，说咱俩不考虑考虑啊。从演技上边，小丽绝对是没问题的。 鸭子说了，这种问题向来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怎么规划和安排，用有限的钱去得到想要的快乐就好呀。 哎 ，OC 他也说了，他的幸福感就是欠他的钱的人赶紧把钱还给他。啊，他说的这幸福感就是维系在这件事儿能否成功上了啊。 嗯， 那您是不是有时间提醒提醒啊？啊，没准借您钱的那位是比较善忘，给忘了呢。啊，稍微的旁敲侧击一番，比如说提醒先，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哎，这个钱，哎，你前两天这个钱是不是掉地上了？旁敲侧击一下。 但是你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呀。 啊，是，没准他演技比小丽还好呢，是吧？ 砍掉，砍掉，说了说怎么花都不会花光，对我来讲就是幸福的事儿。天哪，那得多少钱呢？ 还有人谈到国足的，刚才我看到了，有位朋友说，国足如果找幸福感就挺难的，那可不是嘛，总输球哪有幸福感啊？除非心太大了。队员们这个幸福感，李铁指导现在有幸福感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他们既然已经是走到国家队这个层面，能打12强赛，至少说明在这一波队员里边，他们是这个最出色的，包括教练员，是国内目前来讲最出色的，这是有幸福感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这个幸福感可能会反噬的呀。 嗯。 还看到 SH 说了，上午去前门吃了炒肝包子，又吃了爆肚，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幸福、比较现实的事了。这提的是美食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啊。 嗯，也有朋友想到了以前呢，拿到了第一笔收入。德老师说，大学期间参加了国家外派教师的选拔，很幸运通过了，就收到了8000+8后边三个零加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哎呦， 哎呀，那个时候是刚毕业学生的好多倍啊，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所以特别的兴奋和难以忘怀。 哎， 猛然想，这都过去好多年了。 是，接下来收到一个短信，对不起，打错了，人事通知你先把这钱打回去。啊。另外这边还有提到国足，我叫熟墨说了，他觉得国足队员们都挺幸福的呀，没觉得他们不幸福啊，这意思是不是挣的挺多的啊，成绩也没啥要求啊，球迷还这么宽容啊，胜也爱你，败也爱你，是吧？那这确实挺幸福的。但是如果有高标准严要求的话，我觉得心稍微的不那么大的国足队员们呢，就是说虽然挣的多了吧，但是你说这社会的尊重嘛，对你这个职业的运动员有很多的这种尊重感吗？就是对你是否尊重，这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 嗯，山芝说了，说刚毕业的时候拿的月薪有4000块钱，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为什么呢？是因为那种零花钱自由分配的快乐让他觉得非常的喜悦。 哎，是，就是虽然没有达到这所谓的财富自由，但是呢至少在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啊，比如说你去超市买东西了，你不用再算来算去了，哪个贵哪个便宜，这个就是一种幸福。幸福来自于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提升，它可以说是小小的短短的一点点的提升啊，但只要是提升了，它就会有幸福感的存在的。是，好，这边我们继续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康乐就幸福感的事来聊天，说说月薪多少您才会感觉到幸福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时段的资讯，给大家说说新闻的部分啊。 今天是9月11号，是911事件20周年。从9月10号到12号，美国将举行为期3天的纪念活动。那2001年9月11号，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另外一架撞向了华盛顿五角大楼，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2996人遇难。如今世贸大楼旧址已经被两个巨大的纪念水池取代，水池外刻着的在袭击当中丧生的美国人的名字。那在世贸中心旧址下方就是911恐袭事件的纪念馆，这里展出在袭击当中垮塌大楼的部分残留，纪念馆每天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参观。这个事件已经发生20年了，世贸中心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即便是如此，911的阴影仍然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很多接受采访的美国人认为，尽管过去这20年来反恐战争一直在持续，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变得更加安全。 是， 这个是关于911的事儿啊，当然引起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思考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阿尔巴尼亚游客奥马尔，他说了，全世界各地都有问题，特别是一些中东国家很多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有一定的恐怖组织啊。巴基斯坦游客舒马纳说的，他认为世界并没有更安全，因为恐怖分子还是存在的，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伊拉克。而这个当地的居民蒂凡尼说呢，威胁仍然存在，现在还有各种形式的这个恐怖主义啊，等等等等，这是对于911的一个相关的反思。 从9月10号就开始，昨天开始到9月13号，提醒大家哈，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正在举办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个大会上，您一定要去看看，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憨萌可爱的熊猫机器人，它还能跟您握手。熊猫机器人叫悠悠。优秀的优，悠然自得的悠，悠悠身高1米3，哎呀，比我矮，太好了。 是， 体重63公斤，哎呀，比我沉。 你这幸福感油然而生啊！ 太容易了，为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哈、专属定制的，并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首发。延期一年举办的迪拜世博会将会在10月1号正式开幕，到时候悠悠啊将会作为中国馆的和平友好使者，干好多活呢。 哎， 在智慧生态分展区为观众介绍中国熊猫生态长卷，还有智慧农业等展项，让观众了解中国倡导的绿色发展理念，同时还将展示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书写、画画和太极等技能。他会画画，还会写字儿，非常有意思， 有才， 很有才。 是 熊猫机器人悠悠啊，是咱们这个自主研发的哈，集人工智能和自主研发技术为于一身的，包括面向服务机器人的计算机视觉、自主导航定位、手眼协调技术、高性能伺服，就是伺候人的这个伺哈，伺服驱动器、运动规划和控制以及语音技术等等。这些创新技术呢，将应用于人工智能、教育、智慧物流、医疗康养等多个行业。哎，他会说话 啊，给我来一个， 来一个， 我要一个 评书是吧？ 我来一个熊猫机器人，虽然可能跟哆啦 A 梦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多好啊！你说，哎，这个刚才小丽通过对比有这种幸福感了，但我想，如果您真正的拥有这个机器人了，那个幸福感是相当强烈的啊，就是肯定想要晒一晒这个机器人。当然，这边还看到了晨晨也给我们提醒了关于疫情方面的消息，确实大家还是要注点意啊。记者10号晚上从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会获悉，莆田日前对仙游县丰亭镇一小学在校学生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发现2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立即扩大核酸采样，又发现4人，有3名家长，还有1名学生的结果也是阳性。经过专家研判，其中一名学生家长林某杰疑似为本次疫情源头，即新加坡入境人员导致的传染链条。按照有关规程，立即对6例的阳性人员居住的5个村及相关的重点场所采取封闭的管理。自即日起，将仙游县丰亭镇秀峰村还有埠头社区的这个居委会以及蓝友社区的居委会划定为中风险区域，并要求区域内的所有居民严格实施居家隔离。 昨天，重庆的一名小学老师收到了班上男生送给他的一束自制手工花，老师非常开心，拍下这一幕。老师说，这才是教师节礼物的正确打开方式。随后呢，老师就要求男孩背一首古诗作为礼物，结果男孩就愣住了，没想到老师就放过了他。这则视频就传到了网上啊，大家纷纷的调侃说，背出来再奖励一套试卷。 哎呦，当然也看到一条新闻，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的卢靖派出所是接到了民众报案，称自家的厨房遭了贼，被发现之后这个贼翻墙逃跑了。3号民警将嫌疑人刘某抓获啊，结果这事儿，你说这个贼有没有意思啊？他除了盗窃，而且不止一次溜进居民家里边厨房寻找食物，找不着熟的东西的时候，您猜怎么着？啊，他竟然就拿人家冰箱里的食材搭配开始做菜炒菜了，啊，这是，然后 这得多饿呀，这 是啊，你说这个心也够大的了。这个刘某他还说了，说我不开灯，就靠手机的灯光来做饭啊，把生米做成蛋炒饭，我要花1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哎呦喂，就是这刘某现在因为盗窃罪是被宝山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了， 还真是个爱做饭的贼哈。 是， 嗯。 昨天晚上在杭州2022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杭州亚运会火炬正式发布，名字叫薪火，就是薪火相传这个薪火两个字哈，寓意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好的，我们今天的全部资讯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吧。这边有朋友给我们发来图片了，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他说啊，钱够花就行了，是开阔的一种心态呀。我看这图片上边，哎呦喂，您这还做了一个，这是给 雪地摩托是吗？ 您做的这是小的飞机，飞机的模型还是玩具啊？但是还是挺酷的，是看到了， 心真大，开心就好啊。 是这边还看到了，这边外地他说了。退休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说是，64年生人，现在也是50多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但是他认为在钱方面，我看到您的这个观点，认为自己想的还是比较的明白，确实不能过于的攀比呀。 也有朋友说，生活在现在这样的这个社会环境下哈，感到无比的骄傲，就已经非常有幸福感了呢。 是的，另外还看到了这个宁波，他也说了。忘记过去就不会有幸福感，所以说还是要记住曾经的，比如说曾经吃过的苦，现在您在吃着甜了之后，才能感觉这个甜呀、是那么那么那么的甜呢、 荣成斋说了，你们俩还挺幸福的，大周日六周日的好多朋友都陪着，多好的大家庭啊。 是啊， 我一直都说哈，其实周末上班或者假日上班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因为咱们的听友都在。 是的， 家里人说了啊，毕业就挣4000块，太厉害了，我刚毕业的时候才53块。 是的。 那这个社会环境不一样了吗？ 对呀、无聊说了，我的幸福就是什么时候把欠款还完了，就是最大的快乐了。说明你的人品相当棒啊。有那种人欠钱的就不想还的也有啊。 风中的旅行说，今天晚上我又要练球了，上一轮小组赛0-3输了，下一周第二轮，这个年纪的球员都是大肚腩，这全场打完了就算完成任务了，能少输一个是一个。 是您 悠着点悠着点啊、 您看来不太像是油腻男啊，是吧？ 真是还是要悠着点，因为必须有对抗嘛，对抗的时候容易受伤，所以请您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啊。 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是爆肚啊，他说这个吃的是相当的幸福啊，食物会给大家带来格外的一种幸福感。那一会儿没吃饭的朋友，咱就吃点啥，是吧？来 点啥都行。 我准备回家点点麻辣烫吃。 刚才也有朋友说，逆境的时候看 C 罗，绝境的时候更要看 C 罗。对，这就是球星啊，否则你买他干啥？ 是啊，看球星也是一个巨大的幸福。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齐达内，他退役了之后，我就感觉我看球的幸福感啊，没以前那么强了。大家也是更加的珍惜像 C 罗梅西啊这种球员还踢着呢，也别天天就批评人家了。好，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大概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小丽康乐陪着各位，给大家又演戏又唱歌的，又介绍资讯，还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您感觉幸福吗？您感觉满意吗？ 其实幸福真的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没有钱确实是万万不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这个幸福的平衡点。 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在一小段的这个歌曲的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儿。 明天还是咱们俩吧。 没错，咱俩 明天咱俩演点啥， 争取演一个 大男主的， 更厉害的。 明天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